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红宇有一次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曾经对舒子吟这么说：是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啊。吃早餐了。这个时候走上阁楼来的雪花打断了舒子吟的思绪。雪花一边说一边将一个托盘放在桌上。他说，主人说他们的会议要连续开，今天中午都吃快餐，不知您习不习惯呢？雪花仿佛有点抱歉。很好啊，舒子吟笑了笑说，这比起我在学院吃的午餐那好多了。雪花略带神秘地说，你看见主人的前妻了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哎呀，到底是模特出身的，都30岁了，仍然是又年轻又漂亮。舒子吟知道雪花说的是叶曼，便故意说，和主人现在的妻子比起来怎么样呢？雪花摇头说，没见过主人现在的妻子，不过知道主人现在的妻子是做过空姐儿的，想来一定也是光彩照人。雪花说，自己最羡慕空姐儿了，他希望主人现在的妻子也能来这别墅。看来漂亮确实是女孩最希望拥有的东西了。午餐以后，舒子吟感到有些疲倦，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睡在这阁楼里肯定比那间封闭的密室要舒服得多，尽管那里的空调将温度调节得恰到好处，但这阁楼上的自然风还是叫人舒服得多。舒子吟想，也许可以考虑重新住在这儿了。曾经发生的恐怖事件仿佛已经很遥远，这段时间他仿佛在想，是否是这别墅里的恐怖气氛让他也经历了一次幻觉呢？舒子吟在阁楼上睡着了，迷糊中感到自己住在一间旅馆里，每层楼都挤着很多人。他从门缝里看见一双女人的眼睛在冷冷地看着他。这时候红鱼进来了，红鱼对他说，快起床，这挤在旅馆的人群中有一个是死人伪装的，这个死人会说会笑，说不定一会儿就要找到这个房间来了。他要他赶快离开这个房间。他一提感到头皮发麻，但怎么也坐不起来，仿佛有人压着他的肩头似的。舒子吟被吓醒了，阁楼上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这个午睡中的梦让他疑惑不已，这会是什么预兆吗？人群中有一个人是死人伪装的，梦中的这个提示 让他感到荒唐透顶，但同时一阵恐惧还是像电流一样穿遍他的全身。这天红鱼的会议开到天黑才结束，晚宴以冷餐会的形式在花园举行，湖上又来了好几只船，再来了一些专赴冷餐会的客人，他们分别是银行行长、工商税务官员、黑石湖所在地的县长以及其他官员。舒子银见过的那个公安局的姚局长也来了。人们分散在草坪上或者树荫下的小圆桌旁边，有的三三两两地站着谈话，女佣们端着放满葡萄酒杯的托盘在人群中穿梭。看来一切都是红鱼按计划安排的。今天的公司高层会议和这个晚餐对于红鱼集团的发展一定是非常重要。舒子银突然发觉，他上岛这段时间以来，红鱼看似处于休假之中，其实心里并没有少盘算公司的事务。红鱼把舒子银安排在一处树荫下的小桌旁，说了句我歇一会儿来陪你，便招呼客人去了。女佣迅速给小桌上放上红酒和一些食品，舒子银尝了一点，同时让眼光在人影中随意的游弋。草坪灯和树下的射灯都点燃了，让这方圆一带显得优美而又虚幻。人影中晃动着一些着装高贵的女人，一定是来宾们的夫人或情人吧。有隐隐的音乐声从草丛中传来，舒子银第一次发觉这一带的地面下还埋藏着音箱，至于在晚上突然上岛来的众多的客人，舒子银推测他们是早已在景区度假的，只是今天晚上被接到这里来罢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红鱼的安排。这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已经站在了舒子银的面前。她说，你好，怎么红鱼没有陪着你啊？这个女人穿着一件有晚装风格的紫色的连衣裙，她的身材微胖，他的眼睛很大，眼神显得天然的真诚和可以信任。那眼光看得舒子银有点发愣。这个女人在桌旁坐下来，接着说，我叫红鱼，榆树的榆。啊，红鱼是我二哥，他是于氏的于。他对我说起过你，果然是超凡脱俗啊。怎么样啊，在这里习惯吗？啊，不习惯到城里来住在我家里。我女儿在国外定居了，我先生在政府的部门做事，经常不在家。那么我家里呢，有一间大书房，几乎就没有用过呢。谢谢。 舒子吟被他的直率和热情所感染，并且感受到洪氏家族的温馨。他说，住在这儿挺好，只是太麻烦红鱼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的女人走过来，舒子吟一下就认出她就是叶曼。她30多岁的模样，深色的短裙，配一件尖领的白衬衣，像一位银行的主管。 洪总，你在这里啊？ 叶曼说着，在红鱼的旁边坐下，端起红酒杯，提议一起与红鱼碰一碰杯。红鱼对叶曼介绍说， 这位舒小姐呀，是洪总的朋友。 叶曼微笑着对舒子吟点了点头，他的眼光中有一种闪电般的审视。 欢迎你。 其实叶曼一上岛就听说过舒子吟了，此刻见到这个穿着黑色长裙、脖颈雪白、优雅的女学子，他相信这种逼人的清纯气质一定已经把红鱼给迷住了。他们三个人一起碰了杯，尝了一点红酒，叶曼便和红鱼谈起公司的事物来。舒子吟将眼光漫无目的地移向了花园。在漫漫的人影中，散发出一种奢华的气味。不远的地方，武刚和几个汉子正从别墅里走出来，他们走下台阶，然后向停泊着船只的湖边走去。舒子吟猜想，这也许是姚局长带来刑警，正和武刚一起在岛上巡视吧。他望了一眼别墅的尖顶，在夜幕中他显得模糊而神秘。他想起了午睡的时候做的那个梦，在嘈杂的旅馆中，红鱼推门进来对他说，外边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是死人伪装的。此时想起这个梦，让舒子吟感到害怕。他收回眼光，重新注视着跟他坐在一起的两个女人。红鱼的眼睛很好看，他突然明白了，与红鱼在一起的时候，红鱼的眼睛曾让他慌乱。这兄妹俩的五官有不少相近的地方。舒子吟用手托着下巴，听起这两个女人的说话来。叶曼对红鱼说， 再投资5000万，加上以前投入的，有2亿了吧，扩大你的餐饮连锁公司，这我没有意见呢。在全国多占领一些城市，现在也正是时候嘛。 我知道搞餐饮业手上的现金多，那么现在银行贷款紧缩，手上的现金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为什么要收缩我的资金呢？ 红鱼说，投资公司办停业吗？前几年我的公司赚了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当时集团的现金需求大多都是我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赚来的。现在股市清淡了，那也不能抽走我的资金呢。今年我是亏损了，但都知道股市的潮涨潮落那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形势反转，我手上没有钱，那怎么行呢？当然银行会支持我，但是到节骨眼上的时候，只等银行那就会错失一些大好的机会啊。 这种时间差的遗憾 啊，大家都是还尝过的嘛。 所以我想你再给红雨讲一讲投资公司的事，是慎重一点， 是吗？ 不只是你呀，房地产公司也在搜索战线嘛。 红鱼拍了拍叶曼的手背，接着说， 并不是因为你亏损了就搜索，红金的旅游公司不是也亏损吗？怎么还决定投入呢？行业兴衰都有它的周期，我想红鱼的决定是对的，踏准经济发展的节拍，集团做大了，到时候你的公司也会更主动啊，是不是啊？ 但是我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即将转强的临界点了嘛，这个时候抽走资金是不明智的。 叶曼转脸对着舒子吟球员说， 哦，小妹，你说是这样吗？ 你们做学问的最懂大局了。 叶曼这时候不惜用了小妹的称呼来取得舒子吟对他的支持。舒子吟摇了摇头说， 我不太懂这些。 这两个女人的谈话是舒子吟知道了红鱼正在对集团的发展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他想起了红鱼在卧室外的露台上抽雪茄的样子，想起他摇船陪他去荒岛上看白鹭时那种忘乎所以的神情。很显然，抓紧这个尘世还是逃避这个尘世，已经在他的这个生命阶段发生了争执了。尽管他只能像一列火车一样在既定的轨道上奔向终点，但人的内心的无限渴求却是比生活事实要复杂的多。夜间的酒会在继续进行，舒子吟想上卫生间了，他离开人群向别墅走，客厅左侧有一间公用的卫生间，但此刻他的毛玻璃上映着灯光，里面已经有人了。舒子吟便上了二楼，因为二楼上每间空置的房间都是带卫生间的，他的脚踩在楼梯上咚咚地响，在花园里的喧哗相比，这深夜无人的别墅则显得异常的寂静。他进入了二楼的走廊，他随便推开了一道房门，就在他一步跨入的那个瞬间，一双手臂在黑暗中抱住了他，他一声惊叫，那双手臂却突然消失了。他记不清怎样退出房门跑下楼梯的了，直到进入花园的人群中，他才感到身上已经凉凉的出了冷汗。面对着这样多陌生的宾客，他没敢声张刚刚在别墅内发生了什么。夜里11点左右就会结束，岛边的船一艘接一艘的隆隆的发动，船头的射灯将光柱交叉的打在暗黑的湖面上，随着船艇的轰鸣声渐渐远去，红鱼集团的高层老总们和各界宾客向湖岸上的景区宾馆去了。不到10分钟，被马达和船灯撕破的湖面又被黑暗缝合了。 红鱼在树下的圆桌旁边找到了独坐的舒子吟。 怎么身体不舒服啊？ 舒子吟站起来，将斜落在肩臂上的长发向后撩了撩，这些长发便和他的黑色长裙混淆在一起了。树荫下半明半暗，舒子吟的脸色有点苍白，他向红鱼讲述了他在二楼客房遇见的恐怖事件。红鱼略显紧张，他拉起了舒子吟的手说：是吗？走，再去那房里去看看。二楼的走廊此刻显得特别的悠长，在廊灯的映照下像一条荒凉的隧道。红衣推开了舒子吟去过的那间客房的房门，开了灯，房间里的床沙发一下子从黑暗中钻出来。是这儿吗？红鱼问。舒子吟紧张地点了点头。红鱼便在这一目了然的房间里巡视了一番。红鱼盯着舒子吟的脸问道：你说当时房间里没有开灯，进门的时候有一双手臂抱住了你，那么你感觉到那个人是男还是女的？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 红雨和舒子吟来到了那间客房，开了灯。房间里的床沙发一下子从黑暗中钻出来。红鱼盯着舒子吟的脸问道： 你说当时房间里没有开灯，进门的时候有一双手臂抱住你，那么你感觉到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好像 是个女人。舒子吟回忆着那一瞬间的感觉说： 这就对了。 红鱼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接着说： 告诉你吧，那不是鬼，是人。 人？你怎么知道？ 红鱼指着大床上的白床单说： 你看。 舒子吟将眼光投向房中的大床，雪白的床单上有一小块湿印，他模糊地感觉到了什么，脸不禁红了。红鱼说： 就是这样， 没有鬼，只是有人在这里做爱而已。那女人一定先进到这里等待，而你来到的时候，黑暗中她将你误认为是赴约的男友了。 哦，那女人是谁呢？舒子吟迷惑地问。红鱼摇了摇头说：她怎么会知道呢？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对男女一定是今晚的来宾。 红鱼就在这种类型的晚宴或酒会中，总会有人在宴会中途溜进卫生间或杂物间或客房，偷偷地做这种事儿。这种人不是没有安全的居所做爱，而是喜欢这种略带冒险的形式。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舒子吟的这句问话中带着复杂的意味。 红鱼说：这种场面中的奥秘我见得多了。你别看这种场合的宾客，先生高贵，女士优雅，可他们疯起来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因为他们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所以一定要想些花招来刺激自己。 你也这样吗？ 话一出口，舒子吟感到自己有些无理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穷追不舍。 红鱼愣了一下，有点奇怪地盯着舒子银的眼睛，仿佛看见了陌生人似的。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啊。红鱼说，他以前和叶曼在一起的时候，也尝试过这样的乐趣。第一次也是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他和叶曼面对面隔着一张条桌坐着，洁白的桌布从四方垂下来，一直落到人的膝盖上。他们品着红酒、水果和精致的菜品，时不时的和经过桌前的宾客在打着招呼。这些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乐队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卖力地奏着音乐，整个大厅里有一种迷离的气氛。不知不觉中，叶曼的手从桌下伸过来，在他的腿上抚摸，他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的眼睛和叶曼对视，有火苗在视线的相碰中飘荡。突然，叶曼收回了他的手，站起来说：“他去卫生间。”他转身离去，他的背影和裙子包裹着的丰满的臀部消失在大厅的一侧。不一会儿，他又回到了桌前，伸手将一小团黑色的东西放在红鱼面前的托盘上。红鱼定睛一看，这不是他的内裤吗？红鱼心里一跳，赶紧拿起它塞进了自己的内衣，再左右看看，没有人注意到这儿。他抬起眼来，叶曼正笑吟吟地举起高脚的酒杯对着他，他酒杯里的红酒在轻轻地荡漾。他在继续喝酒谈话，叶曼时不时地离开座位去自助餐的菜台上取菜。红玉望着他，在这豪华的宴会厅里来来去去，红玉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兴奋。接下来几乎没有任何暗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一前一后地向卫生间走。在那半壁隔出的小小的空间里，他们喘着气，陷入了疯狂。这天晚上，舒子云总是睡不踏实，身上有些燥热。他想，也许是晚宴上喝了红酒的缘故。他蹬开薄被，盯着消失在漆黑中的天花板，眼前出现了二楼客房床单上的那团湿印儿。这种开始叫人恶心，后来让人想入非非的脏东西，将一种偷窥的感觉塞给了意外的发现者。他在暗黑中下意识地将两只手握在了一起。这是谁的手？谁的手指？是读大二时班上那个高大的男生，还是后来的哲学老师？他的意识有些模糊，只感到那手是黏湿滑腻的。那手刚从他的身体上离开，他无意中抓住这手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生命的容颜是如何的旺盛。空气中浮动着一种奇特的气味，比红酒更醉人的气味。他沉醉的想哭，那感觉里从喉咙释放出来的却是一声呻吟。舒子银在床上翻了一个身，想到这是一个奇怪的夜晚，在他26年的生命史中，这种夜晚的到来犹如柔软的猫脚，无声无息， 却又让人站立。他又看见了二楼走廊，荒凉的杳无人迹的走廊，而一双手臂好像火一样在一道门的后面燃烧着。他一转念，又想起了自己论文中正在讨论的巫术。巫术的原理之一认为，世间万物都存在着交叉感应，天和地，山和水，树和风，人与月亮，手和手，眼睛和眼睛。交感的作用使人们发现危险、幸福、仇恨和激情。而今夜他感觉到了雾气，雾气中的一条激流。他将一只手臂举过头顶，放在枕头上，那姿势又像是挣扎，又像是接受。这是一座奇怪的别墅，他想，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大湖、幽岛、别墅的尖顶、亡灵、鬼魂、红酒、晚宴，他已置身于这个涡流中了。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上，据说有活了百年以上的红色鳞片的鱼精在水底游动。舒子吟又回到阁楼上去住了，他做出这个决定让红鱼没法理解。自从他住进与红鱼的卧室相连的密室以后，红鱼对于别墅里连连发生的恐怖事件甚至有了好感，因为正是在这种惊触的气氛中，舒子吟的气息才能离他越来越近。这是一种让他既不敢亲近，又没法离开的气息，有点像他读书时对一个高年级女生的感觉。他只能在放学的路上将她的背影一路送回家门。然而奇怪的是，红鱼现在的年龄比舒子吟大了差点一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他没法解释。那天早晨，舒子吟提出要回到阁楼上去住的时候，红鱼看出他一夜没有睡好。舒子吟忐忑不安的样子，说话的时候也有点回避他的目光。这种状态使红鱼既紧张又兴奋，他感觉到他们的距离正在靠近，昨天晚上他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他们查看了二楼的空房间，出来以后，舒子吟在楼梯上差点摔了一下。红鱼扶住他，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红鱼的手就一直搂着他的肩臂。红鱼感到他的皮肤凉爽细滑。回到房间以后，舒子吟并没有立即进到密室去休息，而是在他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罩在他身上的黑色长裙是他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穿的那一件，丝质的悠悠的黑光衬得他露在外面的手臂和脖子雪白。他们一时没有了语言。一阵沉默以后，舒子吟进到密室里休息了。早晨，舒子吟却意外地提出要重新回到阁楼去住。我喜欢那儿，他说，并且武刚和小胖子在那儿坚守了这么久，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再发生了。我回到那儿写作会快一点，尤其是夜里写作的时候，打开窗，湖上风吹过来的时候挺舒服的。红鱼对此非常的不愿意， 心里一下子空空荡荡的，若有所失。但是他不能反对他的决定，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对他不能有半点勉强的。 雪花和梅花对阁楼做了次大清洁，武刚和小胖子也如释重负，他们又可以回到各自的地方睡好觉了。幸运的是，阁楼上一连几天都平静无事。舒子吟在那儿白天写作，晚上睡觉，仿佛真的有了一个世外桃源。红鱼放心不下，有时候半夜起来到走廊上看看，整座别墅无声。他甚至走到上阁楼的楼梯口，在那个舒子吟曾经遇见上吊的女人的过厅里，他开了灯查看一番。有天半夜，他正在查看的时候，楼梯上方突然出现了一张女人的脸。幸好他一眼认出那是舒子吟，才避免了一场惊吓。原来舒子吟听见阁楼下有动静，大着胆子起床到楼梯口来张望。当他看见是红鱼在巡视的时候，他用眼神表达了他的感激。红鱼对他挥挥手说：“没事，快去休息吧。”啊，舒子吟穿着睡衣站在楼梯上方，身体的线条隐隐可见。他对着楼梯下端的红鱼说：“你也去休息吧，我想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阁楼上很平静，舒子吟回到床上躺下以后想，真的不会发生什么了吗？他不敢肯定，但他知道必须回到这里来了。如果继续住在与红鱼一墙之隔的密室，他感觉很可能发生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人的心中都有另一个自我，舒子吟认识他。那个自我本能、激情，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并且胆大妄为。然而阁楼上的平静是短暂的，已经发生过的各种恐怖事件足以证明这是一座凶宅。如果说以前发生的事大多是在暗黑之中显现，让人还存在是否是错觉、幻觉之类的想法，那么在明亮的灯光下让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恐怖事件便让人没法解释了。这个可怕的时刻是在午夜时分到来的。这天晚上，舒子吟在书房里写作，由于这晚上思维特别清晰，不知不觉的便写到了半夜。整个阁楼上除了他的呼吸和笔尖在纸上画出的沙沙声，周围是凝固般的寂静。突然书房的门似乎有轻微的响动，舒子吟愣了一下，本能地向门口望。由于只有书桌上亮着台灯，门的方向半明半暗，看不清楚。舒子吟啪的一声开亮了室内的大灯，雪亮的灯光下，他看见书房的门已经被推开了一条缝。他正在犹豫需不需要走过去看看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从门缝中伸了出来，准确地说，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是一只裸露的手臂。这手臂直直地伸向室内，这人的身体和肩膀仿佛被卡在了门缝外面似的。在这惊触的瞬间，舒子吟的意识仿佛中断了，他愣愣地看着这条裸露的手臂。从指尖到手臂上的肌肉，它是惨白而僵硬的。从修长的手指看，这是女人的手和手臂，只是它此刻没有血色，连指甲都是惨白的。在僵硬的手指之间， 夹着一条长形的纸，那张纸在空中抖动着，转眼便从僵硬的指尖滑落在地板上。这段时间有多长？几秒还是几分？舒子音无法确认了。他感到头脑处于一段空白之后，血液才开始重新流动。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抖动着发麻的嘴唇，发出了一声惨叫。在明亮的灯光下，那条僵硬的手臂从门缝中退出去，只有一张雪白的纸留在室内。舒子吟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坐在地板上的了。他俯过身去，拾起那张纸，看见了纸上的文字。这不正是以前的女佣娟娟写给家里的信吗？舒子吟刚住阁楼的时候，从一本画报中发现过这封没有寄出去的家信，后来这封信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而今天晚上，一条僵硬而苍白的女人的手从门缝中伸进来，将这页信扔在地板上。这是灵魂显灵吗？这个据说是在两年多前悄悄出走或失踪了的女佣人，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想用这封信遗留在这里的书信引起人们的注意。舒子吟慢慢地站起来，双腿一直在发抖。他扶住墙壁，对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即使真的有灵魂，又怎么样呢？”他一步一步地向门口走。他为自己的勇气叫好，他拉开房门，外面的小客厅黑漆漆的，他开了灯，没有任何动静。他走到楼梯口，对着漆黑的楼梯下方叫道：“有人吗？”他的声音过后是更加的寂静。这一下，他的勇气仿佛像气球泄气一样突然用完了。在这空荡荡的夜半的阁楼上，恐惧从墙壁上、天花板上、楼梯上等各个方向向他包围过来。他再也撑不住了，他用仅有的力气对着楼梯下方发出了战栗的大叫：“来人哪！”夜半的别墅是死一样的寂静，一直他的这声呼号在楼道和走廊里碰撞着，发出了孩子学舌般的回声。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